恨，他真是急死人呐、啊！ 我一言说不尽，回家秋冬发雪心，泪软呐、啊，心啊哎呦，怪他的人， 他能有这样的人？ 您先歇会儿，让我好好想想。

手不巧，就是我貌丑无才，我的身段不了了。今日你到花园，我们见了面，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。你看看红玫瑰，再看看酒草，你看看这藤萝盘下，再看看鸳鸯鸟，你看看兰花如纸，芙蓉如面，看一看我这满园的鲜花美又俏。走一步更感激，走两步才云飘，我看我走了一个连那连环步。 说 来了。

有一个那个见了他那个闪耀子的点头是这个，这个女子真是漂亮啊，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。